只能藏成秘密。关上窗外的雨，反复触碰你爱过的痕迹。好想好好爱你，却没勇气再把你抱紧。想对你说 ，You always be my love。我还是好想你。 我死心塌地。 心情，可能最后变成你离殇，也已实现的梦啊，还在风里飘吧，要找一个你，也许要找你的雨，对吗？我问了好久，回忆他却不说话。 所以我明白，在灯火阑珊处，为什么会哭？你不会相信，嫁给我明天的多幸福？只想你明白，我心甘情愿。爱爱爱爱到要哭，那是最深梦死，才能熬成的苦。爱如潮水，我忘了我是谁，至少还有你哭。 身去，为什么会哭？你不会相信，嫁给我明天有多幸福？至少你明白，我心甘情愿，爱爱爱爱到要吐，让我狂热起天来，心爱的火火，一回头就找到出路，让我成为了无尽的 K 歌之王，麦克风都让我征服。想不到你若无其事地说，这样滥情何苦？我想来一个吻别作为结束，想不到你只说我不许哭，不让我淋雨。 的脸孔，你是我守候的温柔，就算泪水淹没天地，我不会放手。 的感动，爱就要苏醒。 是我心中回忆美丽的身后。出你的眼眸，蓝色的星星中花语翻不出你的手掌心，心有灵犀你的心，心有灵犀我的心，沉默太久重的让我走不动，心有灵犀你的心，心有灵犀不必猜，猜得太多怀疑就会要相信，哎呀呀，哎呀呀，

果你的爱总是你想行事，你说你爱我，我怎么能跟得上你？ 因为我这世界最后的真爱在哪里？我把线索指向大海之外，直达我怀里。如果你的心总是闭上耳朵，我说我爱你，你怎么能听得下去？我愿每晚过夜，打着每晚照眼，始终心跳无惧抗拒，我忘了寒冬，忘了恩怨，让爱情麻木不羁的脸，有多远陪伴永远，泪水陪伴双眼，爱到深渊我还不改变，我宁愿相信你的情念，再不让我又对你去恨黑天。你问我这世界最后的尘埃在哪里？我把线索指向大海之外，直达我怀里。如果你的心总是闭上耳朵，我说我爱你，你怎么能听得下去？我永远背叛诺言，哪怕是背叛尊严，刺进心头我却看不见，我忘了寒冬，忘了恩怨，让爱情麻木不羁的脸，爱到深渊我还不改变，我宁愿相信你

知道你要给我这种那种 I don't wanna be so sure。 你知道我要给你怎么样的大道理，你知道我要给你怎样的耍甜蜜，你知道我要给你这种那种 I don't wanna be so sure。三三我爱你，是不是你真的没开机？有没有看到我传达短讯？是否应该删除你的记忆？就算要想一想我爱你，你不会很轻易到有关系？看着彩色荧幕没反应，嘴巴就是没有一个头绪，回忆中不敢转正经地，就怕在第一时间漏掉你的消息。热恋中多少用尽力气，那些初见的讯息，每一个字都让人动心。就算删一删我爱你，是不是你真的没开机？有没有看到我传达短讯？是否应该删除你的记忆？就算想一想我爱你，你是真的狠下心关机？看着彩色荧幕没反应，也许应该删除我的记忆。 幸福的事情就是有家人的陪伴。从金融街海景空域出来，悠闲的漫步沙滩，尽情的享受海风的吹拂，海浪的拍打，近处飞鸟盘桓，远处飞影点点，海天一色。在有马尔代夫之称的惠州四 A 滨海旅游景区巽寮湾，我找到了值得一生去珍藏的人间胜境。以喜来登酒店为代表的国际五星级酒店群、会议中心、游艇俱乐部等高端配套，成就金融街海世界滨海生活典范。看美景，吃美食，享受碧海蓝天。购房报销往返费用，五七惠州观光看房团报名电话：廊坊0316715530、715530。报名截止时间5月5号，详情搜索宜居惠州，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的宜是迁移的宜，惠是实惠的惠。 生活与梦想是时空两性可能的，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，是不是伤口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，品味零零散散，我们都来听哟。

这孤单角色里，对白总是自言自语，对手都是回